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导播呢再次连线我们的嘉宾，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首先来看 PMI 指数，今年十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2， 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制造业总体继续运行在扩张区间，但扩张速度放缓。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的 PMI 为 51.6， 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扩张态势。中小型企业的 PMI 指数呢是 47.7 和 49.8， 分别比上月回落 1.0 和 0.6 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13个行业的 PMI 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纺织服装服饰、医药等制造业 PMI 均位于53以上，较高的运行水平，增速较快。纺织业和汽车制造业等行业的 PMI 位于收缩区间，同比环比都有所回落。企业对未来三个月生产经营的预期基本稳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6.4， 与上月持平。在调查的21个行业大类当中，除纺织业外都高于临界点，其中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专用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等制造业位于60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且环比都有所提升。好，接下来我们再次连线嘉宾徐若曦。若曦你好。 你好，上路。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天的大盘走势啊。昨天呢是金融领涨，那今天呢稍微有点走弱，但是呢又看到其他的权重啊起来了，似乎是有点轮动的意思。您认为这种发展可持续吗？在进入十一月份之后。 就目前看呢，就是这种板块的这种轮动持续性的这种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从这一轮反弹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呢，最开始是这个券商，然后呢在上周的时候，上周末的这个周五的时候，地产又有一些这种动向哈。然后今天呢是这个稀土包括有色这种板块轮动的迹象，有点点那种小牛市的感觉。但是呢目前力度都还是不是特别强的，还要看后期。你比如说这个券商板块哈，目前已经进入了这个回调，那么如果说它回调之后还能够再次的发力，就是说再涨起来，那么就说明这个这个市场的做多意愿还是蛮强烈的。那么有可能这个它的这个板块不停的轮动，推动这个指数去上涨的这个空间就会比较大。但如果说比如说券商回调之后就结束了，那么每一个板块都是跟这个券商板块一样，就这么涨，那么幅度30%-40%哈，就这种比较强的股票。龙头股票这样涨，然后一些跟涨的可能也就顶多10%就结束了的话，那么这就只能说是一个小幅的反弹，那对于大盘整个的这个趋势的影响呢就会有限。所以暂时呢我觉得目前呢可以去看一些还没有轮动到的板块，但轮动又调整的板块暂时还是观望一下。就不一定它的持续性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 进入十一月份，那你认为盘面的发展有哪些可能呢？ 说实话，就是我们也都知道，今年哈前面一直都在跌。那么上证指数，你看月线的话是连跌了9个月，而创业板呢连续跌了7个月。那么其实，那么如果它继续再跌的话，可能今年整整一年那个月线都是在下跌了。从历史上看呢，这种可能性也这种趋势啊比较少。就基本上说不会说这一年连续12个月、11个月都在跌的情况。那么后面我们就只有2个月的时间，然后加上呢这个2500点这个政策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确的，也比较稳固吧。那么所以呢就是说目前这个这种后续啊就是有望继续去反弹。然后并且呢就是说目前 A 股呢相对来说是全球的一个廉价资产，我们从这个消息面可以看到哈，就全球其他国家的一些基金管理人也好，还有一些比较有实力的投资者也好，都在看，都在往 A 就是 A 股我们中国这个资本市场来去倾斜。所以呢我认为目前的这个 价值底部的价值，它会吸引各路资金给一个吃饭的行情。 嗯 啊，所以我个人呢是继续看看反弹，所以在这个点位上呢，我觉得去加仓一些尚未轮动到的板块，因为它已经反弹比较高的这种呢，我觉得还是等等回调，你可以找一些还没有轮动到的一些板块，选一些绩优的公司和股票来去做加仓的操作。 嗯，好。其实我们知道年底呢也是资金面相对偏紧的一个时间段啊，那是否会对大盘的上升构成某种压制？ 这种压制呢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资金呢确实是偏紧的，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全球呢进入一个加息周期哈。然后我们这个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也比较大，像今天已经触及到6.9798这么一个低点，然后基本上是直逼2017年1月份的那个低点，上一轮的那个低点是6.9874，所以这个第一个是说我们中央要保汇率，而且当前还要控制房价，所以在这种宏观前提下呢，这个你去指望央行放水去释放流动性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整体它的这个环境，这个资金环境都是一个偏紧的背景，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呢，上升高度肯定是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的。所以目前呢，虽然说我们触底回升哈，也不能说特别乐观的认为马上牛市就要到了，就要去就是说对，就还是要控制这个风险，因为。目前呢暂时还是定义为反弹的，当你有适当的这个盈利的时候，还是要记得落袋为安比较好。 嗯，好，谢谢若曦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啊，好，不客气。 好，再见。 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今天表示，将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研究提出继续降低社保费率具体办法的要求，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降低养老保险费率的具体方案。截至九月底，北京、山西等15个省区市政府与社保基金理事会签署委托投资合同，合同总金额达到7550亿元，其中4166.5亿元资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今天，在岸人民币收于6.9734，上一交易日收于6.9613。今天国内金价收于每克273.83元人民币。再来关注油价，上一计价周期末10月17号、18号，国际油价连续大幅下挫，进入本计价周期，国际油价延续了震荡下行的趋势，一揽子原油价格变化率也呈负向加深之势。根据目前原油价格变化率水平测算，11月2号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时，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年内最大幅度的下调，预计下调幅度在每吨330元左右，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下调2.6毛，0号柴油每升下调2.8毛。接下来是燃油附加费上调的消息，依据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与航空煤油价格联动机制，800公里及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最高标准保持每人20元不变，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最高标准由每人30元调整至每人50元。连续3个月下降之后，乘用车10月的销售数据依然疲软。乘联会数据显示，10月的前3周，汽车总体零售同比下降24.8%。照此趋势，乘用车的销量跌幅将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汽车购置税减半的传言再次流传开来，目前尚未得到官方的确认，但业界对是否需要刺激以及刺激的效果已经展开讨论。中汽协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共销售1719.3万辆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占乘用车整体销量的69.6%。一旦政策出台，将对中国乘用车整体市场回暖起到促进作用。金九银十是中国车市传统的旺季，而中国车市上一次金九失灵还要追溯到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就在那一年，我国第一次提出了购置税减半的政策。在2009年，中国乘用车销量达到1033.1万辆， 增长 52.9%。当年销量首破千万，并首次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2010年继续保持高增长，增幅为33.2%。不过，刺激消费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前透支了消费。中国乘用车销量增速从2011年开始回落，2011年、2012年增速分别仅为5.2%和7.1%。所以有观点认为，由于市场基数变大，一旦购置税优惠退出，市场的增速会快速放缓。为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北京市西城区拟设百亿基金为民营上市公司解难，朝阳区整合总规模达到250亿的资金支持企业发展，海淀区成立专业平台支持优质上市公司。以海淀为例，由海淀区属的3家国企联合东兴证券发起设立海国东兴基金。基金坚持5个投资原则：一是原则上只支持获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上市公司；二是不以获取上市公司控制权为目的，以协议转让或大宗交易的方式获取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0%的可流通股；三是不干预企业经营；四是单笔投资原则上不超过5亿元，每个上市公司仅限支持一次；五是上市公司股东可以回购转让的股权。基金规模100亿，第一期40亿，目前已经到位20亿。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黄金了。10月份啊，我们知道股市在跌，而且呢是连续跌。9月份也跌，8月份也跌，但是大家知道10月份的黄金涨了多少吗？涨了5.1%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黄金的这波冲击波能够打多远啊。但这两天黄金呢又有一些回调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金砖汇通的高级分析师明光。明光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们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国内的黄金价格啊，是收于每克273.83元人民币啊。因为咱们的这个金价还是联动着国际金价，那结合最近的这个汇率哈、在走低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金价呢和国际金价的这个涨幅啊，还不是完全同步的哈、那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确实，尽管汇率在走低，但是国内金价也在涨哈、十月份也还是有不错的收益。那您分析分析，最近这段时间支撑黄金上涨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好的。那么最近呢，支撑黄金上涨的因素其实比较多，但是我们呢，从主要的4个方面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直接影响黄金这一波上涨的关键性的因素就是美国的三大股指在月内暴跌。那么其中呢，纳斯达克呢指数暴跌了近12.38%，那么标普呢也是下跌了近3.96%，道指呢更是下跌了7.62%，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导火索。那么这个导火索发生之后呢，我们看到，第二个引起黄金上涨的一个因素就是，VIX 恐慌指数，这个呢是 CBOE， 就是美国期权交易所的一个恐慌 VIX 恐慌指数。那么这个指数如果是在年内出现异动之后呢，那么对于黄金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信号。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看到 VIX 恐慌指数呢上涨到上方的28.8%，接近30附近，那么这个位置是年内从没有出现过的。所以说呢，那么结合美国的股指那么暴跌，那么 以及后期的 VIX 恐慌指数的一个飙升，那么是影响黄金的最主要的因素。其次呢，我们看到比如说欧盟区、欧元区的意大利预算案呢，也是一个对于从黄金的一个避险属性，也就是说这个地缘政治的事件呢，从侧面也会支撑黄金继续上涨。这是三个方面。那么最后一方面呢，我们从一个国际投资的一个数据方面来做一定的分析。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全球最大的一个黄金 ETF SPDI 这个基金公司呢，黄金 ETF 是从2018年的5月2号趋势性的减持至10月6号之后，然后呢伴随着我们11月份的到来之后，我们看到黄金 ETF 开始出现了大量的一个增持，而且是有趋势性的这种暂时来看是短期的趋势性的增持。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对于黄金多头非常利好的一个信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黄金 CFTC 的一个持仓。这个 CFTC 的持仓呢，是美国CBOE 的一个持仓。那么这个持仓呢，分两部分，一个是商业性的一个投送，还有一个呢，一个是投机性的一个仓位对比。那么我们最后综合看完之后呢，就是黄金 ETF 的这一波上涨之前，其实 CFTC 的一个持仓净多仓已经开始在慢慢增加，所以说呢，这也是对于黄金这也是支撑黄金上涨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其实呢，刚才我说了这么多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是动向的因素，那么静态的因素呢，就是美元这一波的一个上涨，或者说美元这一波的一个上涨并没有对黄金构成一定的打压，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多空力量的一个博弈。那么从这一方面讲，我认为呢，就是黄金这一波的上涨因素虽然比较多，但是最终还取决于说是美元走强然后黄金也走强当中的黄金力度黄金看涨的一个情绪更高涨这个因素吧，主持人。 嗯，好，刚才啊，明光呢是分析了很多因素哈，有这个避险方面的因素啊，比如说意大利的这个预算的问题啊，还有最近这个美国股市的这个下跌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你没谈到的，可能是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是吧？啊，那么这是一些避险的因素，还有一些就是投资的因素也推高了。您刚才谈到的这个黄金 ETF 哈，这是一个基金，一个基金就很多人通过这个买基金，它也能够影响到黄金的这个交易价格，或者说现货的价格，是吧？ 对， 我这有一数据啊，说从10月19号到25号这一个星期里面，买多了5吨黄金。这是 ETF 投资者连续第三周买入黄金，就是说最近这个买单还是比较多的。 嗯，对。 嗯，另外呢，就是您还谈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因素，就是美元指数。 嗯， 美元指数走强呢，有的时候大家会认为它会把黄金价格打压下去，是吧？他们俩有点跷跷板的意思。 对， 其实前段时间就有这个趋势。就前段时间黄金一直被这个美元指数打压着哈，但是好像最近这段时间没怎么打压了，就是刚才您所说的他们俩是可以一起涨了吗？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就是从我们正常的一个黄金和美元之间的关系来看，包括我们的一个行情上趋势上做过一些对比之后，90%的行情都是呈相反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美元涨，那么黄金90%的概率是要下跌，但是呢，恰好是在我们这个今年的10月份，那么我们看到黄金涨，然后美元也涨，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很多投资者就会比较纳闷，哎，为什么之前的教科书当中所说的美元涨，那么黄金就会跌，这个逻辑行不通了呢？就是因为那么在近期，刚才我分析给大家的这么多的一个上涨的因素，那而且呢，这些因素是在从一个时间周期来看，是在一个短时间之内同时爆发的，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呢，这是一个 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吗？ 对对， 什么现象呢？这背后反映着什么样的趋势呢？ 这个背后呢，我认为首先有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黄金在近期呢，还是在近期下跌到1167附近之后，其实已经是到了许多机构以及个人投资者的一个心理底位了。那么到底位低位之后，或者说 到底部之后呢，那么当然做多的一个情绪肯定会高涨，那么相反呢，做空的情绪也就会下降。所以说呢，这是反映了黄金到底在今年还是在明年能不能进入抄底的一个特殊时间段。主持人， 嗯，就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很多投资者开始逐渐的转多了， 对， 所以就不太受刚才你谈到的美元指数的压制的影响了，大家情绪上呢也更倾向于看涨了。 对对， 嗯，那我这里面也看到一些观点啊，就是有人乐观的看到黄金能够达到每盎司2000美元，现在是1210多啊，这两天跌了跌啊，原来前几天呢是达到1240多，是吧？ 嗯， 那有人竟然看到2000美元。那您怎么看？ 首先呢，对于黄金，首先我们说一下，就是黄金从我们近30年的一个走势上来看的话，黄金最高位呢，我们以这个 CMX COMEX 的一个黄金价格来说，1923.7是历史的高位。那么1923.7和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2000美元每盎司，其实呢也是相差不大了。 那是哪一年呢？ 这个呢是在2011年，正好是在2011年的2011年达到了1923.7这个历史高位 啊。那一年有一个非常熟悉的称呼建筑于报端，叫中国大妈，是不是？ 对对对对，正好是这一波。所以说呢，我们中国大妈对于黄金的一个价格还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对，他们成功的拆顶了。 对对对，成功的拆顶，这是一方面。但是呢，我认为呢，2011年这个时间点和2018年，虽然说已经过去了近7-8年的时间，但是呢，黄金整体目前的一个价位还是在30年的一个空间上来说是属于偏上部运行的。也就是说，我们从30年前的200，比如说200这个位置算，然后到最高点1923，然后做一个平均值下来之后呢，是在1100左右。所以说现在的价格呢，正好是在1217附近，这是一个偏于50%回档位的一个上部。所以说呢，黄金我认为呢，现在还不是一个。黄金从投资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现在的一个价位我认为正好是属于底部的阶段，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认为呢，从各国央行的一个角度去考虑，那么各国央行呢也是对于黄金价格影响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各国央行它都会去统计做一些黄金储备。比如说美国，那么现在呢可能它的一个黄金储备已经达到8000吨，那么像德国它的一个黄金储备达到了4000吨左右，那么像俄罗斯还有中国呢，基本上都维持在2000吨左右。那么这四个国家以及其他的一些主要的黄金储备国家的黄金储备量，其实已经是占据了世界现货黄金，也就是我们所平时所说的一个实物黄金的90%几的一个比例。那么这是一个，如果我们从用股市的一个话来说的话，可能是一个高控盘。所以说呢，作为我们散户从这一方面去做投资的话，我认为是一个机会。我们只需要跟着央行的一个脚步去走就行了，这是一方面。 好，月亮走我也走啊， 对， 我送阿哥到桥头。那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还要连线一位嘉宾啊，请他来谈谈对于近期黄金走势的一个观点。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稍后见。 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 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黄金冲击波能打多远。那其实呢，关于黄金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金属。那么它在这个货币当中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呢？也有很多的观点。比如说哈，在一本书当中，黄金投资新时代的这个观点当中，认为黄金应该在财富储备和货币标准两方面都具备不可替代的地位。那么联系到近期的一些国际金价的走势啊，以及各国央行的行为，我们要连线的就是黄金投资新时代的译者，也是北京鼎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许玉杰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来谈谈他的观点。许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嗯，我们看到近期确实很多国家都在不断的储备和增持黄金哈，那您怎么来看？ 是这样的，我们其实确实是在这个全球这个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上看到，从2010年到现在，全球的这个央行黄金储备已经有了八年以上的这个连续增长。这个是比较直接的数据。2009年的这个时候呢，是3.01万吨，到现在是接近3.3万吨，这个每年的这个增幅达到了10%接近。 嗯， 我们是认为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吧，一个就是美元这个在2008年发生美元这个金融危机过后啊，使得这个美元的这个弊端表现的这个比较突出过后呢，各国就其实就已经开始着手增加黄金储备了，来对冲这个美元的这个不稳定性。这其实是基于对黄金的一种信任，因为全球发生了金融危机。另外一点也是一种避险情绪，因为现在国际形势这几年来都不太稳定，比如说有朝核危机啊、恐怖袭击、中东政治危机这样的一些系列问题，就导致了这个全球呢，它刺激了这个全球的这个避险情绪。另外有一个价格的因素，就是黄金现在从2011年的这个最高的那个价格是接近2000美元每盎司，到现在是1200多美元的这个价格，所以它下跌的这个幅度比较高。 嗯， 从现在这个时候持有黄金呢，就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我认为主要有这几方面的这个因素吧。 嗯，好，那么长期来看的话呢，其实黄金所对应的货币的价值啊，不管是人民币也好，还是美元也好，还是对应其他国家的这个主权货币啊，都是有涨有跌的哈。那么从实操的角度来说，那百姓买实物黄金，除了收藏之外啊，除了这个传家之外，出于投资的考虑，您认为应该如何买和如何卖呢？ 嗯， 这个问题我们那个翻译的书里面也有专门有一章是介绍怎么投资黄金的。 对， 从我们的老百姓来看呢，就是我们其实现在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啊，它其实专门做了一个上海金和百姓金的这个网上交易的，这个可以开户去做了一个叫易金通的这个方式。当然就银行呢其实也对应的这个做了一些这个定投黄金定投的业务。这两个呢可能比较普遍一点，另外呢还有纸黄金。 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哈，从周期的角度来说，您认为百姓持有黄金的这种年代哈，或者说这个时间跨度应该要多久？ 您是说它持有期限的吗？还是 是。 也要看不同的投资方式吧，因为刚才说的这些除了实物黄金以外的这些方式的话，它其实是流动性还是比较好的，它就相当于证券有点像。比如说你可以买基金，这种的话你可能就是可能你什么时候想卖都比较方便。但是如果是说你投资像实物黄金这种，你可以就是一直长期持有的嘛，就是不一定非得经常这个交易。 对，我们刚才还是以这个实物黄金作为这个案例来分析啊。但是巴菲特先生呢，他是很不看好这个长期持有的哈。那么，所以这个长期到底是多长啊？五年、十年，还是说50年啊、30年这样的一种维度呢？ 这要看，就是我们书里面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他这个作者有个观点，他就是认为你配置10%的黄金，你一直这么配置的，这作为资产配置的一个这个方式。其实是一直持有比较好，像现在刚才提到这个大的宏观背景下呢，我们说喜欢说的一句话叫乱世买黄金嘛，就比如说你感觉到对经济不看好，你对这个政治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不看好的时候，其实你就这个时候适合进入。然后呢我们书里面有个观点，就是你始终配置10%的这个黄金，这个作为资产配置的这个额度的话，其实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随时调节。 好，谢谢许于坚先生的分析，谢谢您。好，再见。 好，谢谢主持人。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的现场嘉宾是来自金砖汇通的高级分析师明光。明光您好。 你好主持人。 您和刚才这位连线嘉宾的观点一样吗？银行拿出10%的可投资的资产长期放在黄金上。 我认为是可行的。我认为呢，首先呢是可行的，其次呢是从刚才我们提到的三十年的一个黄金价格的变化来说的话，然后我们大体测算一下，不管是通过人民币计价还是美元计价，它的总体的年化收益率呢都是在8%左右。 30年跨度。 对对对，三十年相当于说经过了非常多的一个经济转折以及它的一个政治的更迭，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变化。所以说呢黄金我认为呢是一个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从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角度讲，那么必须是要配置。那么至于配置10%还是更高的一个比例呢，这个是分一个时间段。刚才呢这位先生也提到了，就是乱世买黄金，那么什么时候是乱世？比如说像2011年，还有呢像美国对伊拉克还有阿富汗等等这些国家出动一些局部性的战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短期投机的一个时间点。主持人。 好，我们不说30年那么长啊，我们说说2008年到现在吧，金融危机开始到现在2018年这10年，黄金的价格走势如何？如果说我们不考虑，汇率的问题，我们就以人民币计价买入的话啊，一直持有，现在年化收益大概是多少？ 如果说是以人民币的计价来换算的话，现在年化收益率接近8.4%左右， 从2008年到现在。 哎，对，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收益是不是您满意的收益啊？如果那个时候买了股票的话，您所持有的那只股是高于这个还是低于这个啊？当然，这个风险也很大啊，随之啊，在这里面也有很大的波动性。 对， 但是这么一个收益的话，应该是和我们的储蓄啊、国债呀、还有理财产品相比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吧？ 对，确实是。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 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股市股票来说的话，那么股票的收益呢，它呈现的如果我们通过一个大盘与个股的一个对比来分析的话，可能大盘涨，个股有的时候它并不涨，或者甚至有可能最后的一个收益可能非常低，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最直观的表现。那么另外我们通过我们的国债债券的期货债券以及银行的一些定存还有一些理财产品的一个总体收益来算的话，其实黄金的一个总体收益我认为是一个偏上行的一个收益率，所以说呢，黄金确实是我们在平时的一个配置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类资产吧。 嗯，当然我们一会还会谈到如何来配置哈。 嗯， 08年那个时候的这个金价其实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价位啊。 对。 那么现在这个价位呢，又是在这个这几十年的这个国际金价的波动当中呢，又处在一个中流的水平啊。 嗯， 按照刚才明光的分析的话呢，就现在还是有可以买入的这么一个机会存在，是吧？ 嗯，对。 但是我们看短线就这两天吧， 嗯， 又有一些下挫哈，又遇到一些阻力，嗯，那您认为这又是受什么样因素的影响呢？ 嗯，首先呢，我们再大概说一下，就是现在的一个国际金价总体的一个位置。那么08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国际的金价是681美元。每盎司，那么换算成人民币呢，差不多是150元每克。 嗯， 现在呢是1230、1220左右，那么换算成人民币呢，大概是在275、274左右。所以说呢，这是一个价格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从近三天黄金走势的一个下跌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黄金怎么样涨起来的，那么怎么样跌回去，这其中就有一个因素，就是避险因素。那么在上一个问题当中我们提到了像意大利率问题，尤其是美国的股指这个问题。美国的股市暴跌呢，这个暴跌有一个时间段，先暴跌肯定对黄金的影响力最大，那么随着它，如果这个暴跌成为一个常态化的问题的话，那么它的一个边际影响，黄金的一个边际效应就会慢慢的降低。所以说呢，即使假如说今天美股继续在下跌或者说暴跌的话，那么对黄金的一个上行支持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说这是一个短期的因素，也就是说黄金怎么样涨上去的，那么后期随着这种效应的淡化，那么黄金还会怎么样跌下来。但是呢，还有其他的因素有一定的支撑，所以说呢，我们看到黄金并没有说在三天之内就完全回吐之前一个月的涨幅，而是呢只是回吐了近两周的一个涨幅。 那未来您认为有哪些因素会支撑它上涨呢？ 嗯，好的。那么对于黄金长期或者说对于黄金未来的一个走势呢，我是个人是这样认为的。首先呢，就是第一，那么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吧，就是美国经济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时期。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他跟美国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之间经常在就一些议题经常在牵扯，但是呢他牵扯一定的道理，也就是说特朗普呢是想通过财政政策的一个变化来用平这个经济周期转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但是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他是想通过货币政策或者货币的工具能够快速的稳定度过那么经济由目前的一个繁荣阶段转向衰退阶段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他们两个人之间呢方向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呢 方法不一样。 对，方法不一样。但是呢有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美国的经济现在我们通过美国的信贷市场还有美国政府的一个财政赤字以及美国的失业率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美国的三大股指它在本月进行了一个大幅的回调，很可能会有引发一波资金出逃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些趋势综合到我们的一个经济周期阶段呢，那么我们再回到美国的一个失业率的问题上。因为在后天吧，星期五，那么美国就会公布这个非农这个数据。 嗯， 而且这个非农数据呢，我是这样去看它的。我现在看非农数据，不看它每个月增加多少，以及它的一个时薪还有月薪到底应该怎么样，而主要看它的一个失业率的这个问题。失业率呢，我们看到上一次公布的是在3.7%， 3.7 跟历史的水平来相比较的话，历史水平我们有一个临界值，就是4.0%，就是对于美国来说，如果它的失业率低于4.0%，那么这个经济周就会进入到一个周期，而且这个周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就是一个衰退甚至萧条的一个阶段， 低于就失业率低于4.0%， 对。对，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权威的网站发布的一个研究报告，他在这个报告当中指出，就是在近三次美国的失业率低于4.0%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一下子突然就不行了，这是一个表象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内在的实在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的股市下跌引发的全球的新兴市场以及欧洲欧元区的还有我们中国的股市呢都会出现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这是重点，当然呢影响黄金或者支撑黄金更重要的因素呢，我认为第二个点呢是欧盟欧元区的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像前期我们提到的一些意大利的这样危机还有希腊的这样危机，其实呢都在不断的发酵，这种发酵呢很有可能从政治的一个角度讲很有可能会逐渐的蚕食掉欧盟这样的一个盟国，也就是说欧盟可能在后期会有一定的调整， 就是这个地缘的政治呢还会推动这个黄金价格的这个上涨啊。 对，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就是我们不能太深入的分析这个方面的问题，但是这是代表的一种未来的趋势，大家也要实时的关注一些相关的指标啊，所反映出来的信号。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实操性的部分吧啊，就是我们知道很多国家的央行在买黄金啊，这个俄罗斯啊，咱们国家呀都在买，那么国家在储备，我们是不是也跟着买点呢？刚才您谈的就是跟着央行买啊，没错的是吧？那么目前我们投资黄金，我们以不加杠杆的啊这种方式为例的话，就是有多少钱买多少克的啊这种方式的话呢，您认为都有哪些途径啊，分别适合哪些人？ 好的，那么首先呢从途径上来说的话，我认为分两块吧，一块是可以去兑现的，或者说可以去或者说是以这种投资直接是投资实物金条，还有呢投资实物的一些金币，这些通过实物的一个方式是一种其中一种方式， 这个也是大家比较了解的，我们就不多强调，但是得告诉大家，就是昨天开始发行熊猫金币了啊，它这个金币分为普制和精制的，那么还有精制的呢会在12月10号啊发行，这块实物金呢就是反正手续费高一点，但是你拿在手里吧， 对， 心安， 对对对，安全实在， 不过呢也要防贼防盗， 对对对， 还有哪些就是不用实物金的投资方式？ 好，那么其他的方式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种特别适合于我们中国老百姓投资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纸黄金的一个方式。虽然说纸黄金最后它的名字叫纸黄金，那么就是一纸黄金，但是呢，它具有同样的一个收益，虽然说最后不能兑换成一个实物黄金，但是呢，从一个收益以及交易的角度来讲的话，是适合我们现在很多普通老百姓投资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是1:1这样的一个比例去投资。同时呢，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纸黄金它跟股票其实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股票它可以涨可以跌，而且纸黄金它也可以涨可以跌，那么如果每天对于我们很多股民来说，每天打开这个行情软件一看，先看大盘再看板块，板块看完再选个股，可能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已经怎么说呢，已经从9点到9点半甚至已经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但是我们去投资黄金纸黄金的话只有这么一个品种，也就是说我们从开始投资到后期一直只需要关注这个黄金的价格就行了，不需要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了解黄金了解各种资讯，我们只需要关注黄金。刚才主持人也跟我提到了，就是怎么样去买，很简单，就是跟着央行买黄金，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 纸黄金呢，现在很多银行啊有这种渠道可以买啊， 嗯，对， 银行的网站啊 APP 啊都可以买，但是我发现有一些银行他们卖的不一样， 嗯 啊、比较便宜的呢就是按克买的那种， 嗯 嗯，它就是在这个现货黄金的这个交易基础上面啊， 嗯， 有一个银行买入价和一个银行卖出价， 嗯， 这跟买那个外汇类似是吧？ 嗯嗯， 这是比较便宜的，就是它跟那个现货黄金的价格啊连的是比较近的。 对， 还有一个呢稍微贵一点的，就是你可以一块钱买黄金， 嗯， 按人民币的金额， 嗯， 买，就跟你买那基金似的，啊，100块钱开始，10000块钱开始，50000块钱起买那种。但是这个呢它对应的金价呢就要高一点，就贵一点嘛、 嗯、 简单来说你可以1块钱投黄金啊， 嗯， 1块钱你买不了一克对吧， 对， 你也不能够分割买0.几克啊、 嗯、 它可以10块钱啊100块钱啊这样的啊，不同的银行可能有不同的产品啊、 嗯、 此外呢就是买这个纸黄金的话呀，它只能买多吗？可以买空吗？卖空没有？ 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纸黄金的第二大特点，而且这个特点呢是在对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是绝无仅有的，可能是非常奇特的一个特点，就是直接可以去做空 啊， 不仅仅是可以去做多，而且是可以去做空。 嗯， 当然这个方式呢我们对于股民来说的话可能有点陌生，只听过但是没有做过。其实呢在我们的一个金融市场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一个黄金市场当中，我们听过索罗斯呢就是因为在当初通过做空那么泰国的这个泰铢而一举成名。他做空包括我们这两天所看到的一个黄金，黄金涨了2周，但是呢通过3天就能跌回，就能回吐之前所有的一个涨幅，以及美国的股市一个月10月，就是2018年10月这一个月它的一个跌幅已经是能回吐之前2-3个月的一个跌幅。所以说呢，那么我们从一个收益的一个角度，那么时间还有收益，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可能一个月的时间你做空获得的收益跟2个月时间做多获得的收益是一模一样的。 嗯， 所以说呢做空和做多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去操作，那么对于我们的投资来说的话是一种更灵活的一种选择。当然呢从品种的一个替代性以及可操作的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对于股民呢也是一个多了一重选择。那么选择多了呢从配置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您的风险也会在降低。主持人 好，其实这个风险啊还是无处不在的啊。 对， 尽管刚才所说的纸黄金没有加杠杆，但是如果你买错了趋势的话呢、 嗯、 其实也是会赔钱的啊。 对， 那么刚才我们是请嘉宾分析了他们对于黄金未来走势的观点啊、 嗯、 大家呢也可以形成自己的观点，嘉宾的观点仅供大家参考啊。刚才介绍的这种纸黄金的投资渠道，您认为适合哪些投资者？ 首先呢对于这个投资者来而言的话，我认为适合目前来说的话还是适合高净值人士这一块的。因为我们知道一克黄金现在人民币报价以及官方报价基本上都是在270左右，那么纸黄金它的最低购买的克数呢是10克，也就是说2760左右吧、 哎、可以4克的， 可以4克的 啊。我看了某个银行的、啊、最低可以4克买的 好吧，可能是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总体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既然是1:1没有带杠杆的这一种纸黄金的投资方式的话，那么肯定您的一个您的一个闲散资金比较多的话，比如说10万以上，那么你可能10万以上的一个资金来算的话，那么每天波动个2块钱左右，比如说你10万块钱能买300到400克左右吧，那么每天波动2块钱可能就几百块钱的一个收益。这是一方面。如果你的资金量比较小的话，比如说以10000块钱或者说是几千块钱去买的话，可能怎么说呢，从时间价值的角度来讲的话就不值得去这么去投资， 去承受这样的一个波动。 对。所以说呢我们假如说是有闲散资金的话，对于闲散资金的高净值人士可以去这样去操作纸黄金，而且呢也是对于现在的这个时间段而言是可以作为保值增值的一种方式。 马上要到年底了，那您觉得中国人对于黄金的需求对于金价有什么样的影响？ 嗯，好的。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我认为就是现在，有两个角色吧。一个角色呢，就是比如说像未婚的男青年；一个角色呢是丈母娘。对于丈母娘和未婚的男青年之间，他们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房子。所以说呢，我们虽然在说黄金能够，黄金是中国人最爱的，但是现在可能最爱的还是房子。但是呢，我们通过黄金的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认为在年底以及黄金以及这个比如说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个十一黄金周等等这些有节假日的时间，肯定会对黄金有一定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呢，从对这个实物黄金有一定的支撑，对这个实物黄金的价格一定的利多影响，那么这个价格呢，最终也会反映到或者体现在我们的一个期货以及纸黄金的一个价格上，所以说这两个价格呢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效果，那么最终呢也会对价格构成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这种价格的影响能影响到国际金价吗？ 刚才我们也提到2011年，因为正好是因为我们中国大妈炒黄金，然后呢把金价炒到了 对 30年最高1927.63， 那是我们炒上去的吧还是我们恰好赶上了？ 我认为呢，它是市场当中的一种风力，那么这种风力呢，如果跟其他的风力不谋而合的话，那么我们也是具有这个参与感的。 好，那希望吧，如果我们猜黄金上涨的话，这其中呢有你的一份功劳 肯定的。 好，那今天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到这里啊即将结束，还是要跟大家说投资有风险啊，虽然说最近这十年或者是说再长一点时间来看的话呢，持有黄金的年化收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并不代表短期没有波动啊，并不代表您用钱的时候你买的黄金啊不会低于当时这个价格啊，不会低于你当时买入的价格，所以还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安排好自己的资金，做好风险把控。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晚再见。 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 天上人间。